时候，亲爱，你别为我唱悲伤的歌。我坟上不必安插蔷薇，你无需浓云的柏树，让盖着我的轻轻的巢，淋着雨也沾着露珠。假如你愿意亲亲着我，要是你甘心忘了我，在悠久的昏暮中迷惘，阳光不升起也不消逝，我也许我还记得你，我也许怕你忘记。 我再也见不到地面的情，却不到雨露的甜蜜。我再也听不到夜莺的歌，在黑暗夜里倾诉悲啼。 在悠久的昏暮中迷惘，阳光不升起也不消逝，我也许我还记得你，我也许把你忘记，我也许我还记得你，我也许把你忘记。吹落了我的红蔷薇，春天的花是个小蓓蕾，夏季里艳红的更加美，秋天它花瓣儿处处飞，冬季里心碎是为了谁。轻轻地吹，吹得那满园的花儿醉。风儿，你要轻轻地吹，莫要吹落了我的红蔷薇。吹落了我的红蔷薇。